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广汽新能源以更聪明的陪伴为主题，强势登陆2018第十五届北京国际车展。广汽新能源首次独立参加国际 A 级车展，就以1000平方米的展台规模、宏大的品牌战略和炫酷的智能科技体验震撼来袭，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翌日，广汽新能源正式发布了更聪明的伙伴的品牌口号，由好莱坞著名导演安东尼·拉莫里纳拉操刀的品牌宣传片以及全新的品牌 IP 形象、用户专属 APP 同步亮相发布。广汽新能源正逐步塑造智慧移动出行服务领跑者的品牌形象。日前，北京市政府正式颁布了北京自动驾驶车辆道路的测试牌照，本次两个企业通过的评估车型为北汽新能源旗下的 Light 和蔚来的 ES8， 他们将被允许在北京市自动驾驶测试道路上进行公开路测。自动驾驶汽车路考跟普通人获得机动车驾驶资格一样，需要通过若干科目的考试，路测牌照的获得需要经过封闭测试训练、自动驾驶能力评估和专家评审等一系列的程序。考察车辆需要对道路、标识标线以及附属设施的认知，审查指定场景下正确操纵车辆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自动行驶、自动变速、自动刹车、自动监测周围环境、自动变道、自动转向、自动信号提醒等功能。该号牌目前分为 T1 至 T5 五个级别，有效期为3个月，3个月满期后需要再次进行审核考试。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昨天跟大家预告了说这个 X3 确实是很受关注，而且有好多人都问这个 X3 怎么没国产加长。 其实是长了，比原来是长了很多了， 就是比上一代的 X3、 对，它只是在国产之后没有加上我们更习惯的 L， 没有这个 L， 没有这个 L， 对。 但是它的这个直接竞争对手像 Q5， 那可带 L 的， 现在可是叫 QL 了。 我特别想去宝马展台问一下他们工程师，尤其是国产国内工程师，我想问问你们未来会不会出 X3L 的七座版本呢？ 那这么推论的话，你说 GLC 以后叫什么名呢？叫 GLWC Plus。 对 C Plus，GLC Plus， 你看那个朗逸不都有 Plus？ 我觉得应该叫 G Double L C， Double G 是吗？ G Double L C， G L L C， 这挺好啊。 我跟你讲，你知道吗？其实自打这个所谓的模块化平台出来之后，我脑洞开的特别大，因为他们官方就很多的那个。他们官方包括当年说那个 MQB 就说我们的平台可以拉长，当时我脑袋里面就是一个生产线上一个底盘，然后就杠杠杠杠杠杠 LLL 出来了。其实 然后12座车， 你就我觉得你应该是这么举例子，就是原先啊那个 PQ 平台呢，就是你一个平台就是一个 生产线， 一个个头大小，现在 MQB 咱们就以这个大众为例啊，这个 UKL 咱们先不说，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小的吉娃娃，然后就逐渐可以长成 腊肠啊，柯基， 对， 可以长成腊肠，然后最后还可以撑高了变成拉布拉多， 哎呦，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再给它充充气儿的话，还能变成那个什么 藏獒。 那叫那个马拉加斯加啊，不阿拉斯加， 吗？ 啊，老四驾， 基本上就是大概的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从小到大，只要是应用于同一平台的，它基本上的这个包括轮间距、轴距和整个的这个，比如说你是怎么放置这个座位啊，怎么处理后备箱啊，它其实就传动系统都一致的情况下，那你就往上加呗，所以你在整个现在的平台的这个所谓的模块的这种感觉下，那对于车厂来讲，设计一台新车，我至少是觉得从座椅布局的这个难易程度，他们是大大的减轻了自己的设计量。 其实啊，这个模块化平台确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任意组合，对于厂家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会大幅降低成本， 对， 这是确定的。 所以啊，去年大众财报就能盈利那么多嘛。 所以说现在大厂的这种平台我们都可以见到的， 对， 不管它叫什么， 没有平台 全都是这 那个，那肯定都不好意思出来了。 不是，人家不会说我们不能有，而是说必须得赶紧有，要不然的话就不赚钱了。因为成本这个东西大家都要省的， 对， 你不省成本，车价大家现在没事还都在优惠， 对， 老张降价了，老李你不降点儿，你车就不是没人买了嘛。 对，所以今天跟大家说的一个是 QL 和这个宝马的 X3 都是两个不管是奥迪还是宝马，他们在全新的平台模块架构下所推出的全新的车型，而且两款车型很巧都是国产，而且比原来的上一代产品都加大加长加高了。 是， 我先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吧，单纯的就这两台车 买谁？ 不是，现在有的是有预售价了，有的是消息还没有，但今年肯定都会上， 对， 而且都国产， 对 对。 你们选的话，就50万拍在这儿了，两台车，你选哪个？ 我选宝马。 哦，徐老师呢？ 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还是宝马的 这个优势 和竞争力稍微大一点。 但是我也小小预言一下，宝马 X3 这两台车一旦就真的上市，有了销量统计之后，宝马可能还真卖不过 QL， 就 X3。 为什么呢？ 这是我个人的预判，没有为什么。 等新车上了之后，两个看标价差不多。 对， 一个月之后，奥迪说我们回馈消费者。是吧？ 对对对对， 是意思是吧？所以说到时候我们就得算，哎，我是买高配呢还是买低配的，买乞丐呢还是买便宜的呢？ 这确实，这个奥迪在营销上面可能 好像就真的要，如果说的话，宝马的车同样级别都要比奥迪要贵一些， 贵一点。 所以说大家现在还要多考虑一些事情。但是毕竟两个是同一级别的，今天我们会在很多细节的方面告诉大家两台车究竟哪里不一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玩了一壶酒，半生半熟，我深渊锁进酒，独上青楼，绫罗绸缎绸，风如飞吞肉，千金欲退徒累又没羞没羞，我做了你的狗，耍了风流，后捉奸见了酒，一醉方休，三斤没干流，脚底抹了油，写一句带我回来把你娶走，写风流翻云覆雨在鸳鸯杯，你说鸳鸯过大雪莫情分，有情斟酌所以轻言了承诺，奈何一往相思一场离愁，战笔黄花瘦，独坐明月高楼，功成美酒千杯，酸歌秋朝夕不胜雷动，匆匆分来渐浓，年年岁岁又何必话春秋，飞来相思上了头要带你走，你替我折了袖，卖了温柔，囫囵吞了酒，屈膝磕了头，一阵硝烟被了狗，眉清目秀，我怒发上眉头，吟诗一首， 厚薄的如林后座扶一手，一层的泪流书生真是求风吹雨淋开了口莫烦又摸摸头。 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咱们今天呢，说说两款车的不同之处，一个是奥迪的 Q5L， 一个是宝 马的 X3， 华晨宝马 X3 啊。咱们说说两款车不一样的地方和各自招人喜欢的地方。 嗯， 咱们先从里往外说，还是从外往？ 从外往，从外往内说吧。 从外往里说， 因为毕竟先看外观嘛。 看灯， 说一下这个。先说一下尺寸吧， 啊，大小是吗？ 大小。 然后三款车型，就是而且还得加上现在的这个国产奔驰 GLC， 对 对吧？ 没有 Double L 呢啊， 嗯，国产的 X3 呢是4.7米多一点点，4.708米，然后奥迪 Q5 呢确实是很长的，4.765米， 嗯， 4.76米，国产的这个奔驰的 GLC 呢，就是从现在来看的话，那就是 小了 一个这个小个头了， 嗯， 4.66米。然后从宽度来讲的话，三者还真的差不多，反而是国产的 GLC 将近1.9米的这么一个车宽， 1.89米 是最宽的。 对，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好多人都觉得奔驰的车有气场，并不是说它长就有气场， 扁了一点。 但你发现没有？其实现在的车有时候越来越不好开了，因为有的地方的城市呢道特别窄，然后车现在越做越宽，动辄就得1.9米宽，有的车就奔2米去了都，再加上镜子2米多宽。所以有的小道啊， 你现在炫富的本事越来越高了 啊？怎么的呢？ 这加上镜子2米多，那都是超跑啊！ 我没有啊，我是别人跟我说的，说车不好开现在啊。 然后但是车宽呢，虽然说是 GLC 是最宽的，是1.898米， 嗯， 但实际上三者是差不多， 也没高多少。 全新的 X3 是1.891米。 就多了， 奥迪的 Q5L 是1.893米，实际上也是几毫米， 多了7毫米， 对，7毫米跟3毫米之间的差距。 对， 那高呢，也是大家都差不多，也是十几毫米，甚至是几毫米的一个差距。 嗯、 最高的是全新的宝马的这个华晨宝马 X3， 1.676米，然后奥迪的 Q5L 呢是1.659米， 嗯， 啊，国产的这个北京奔驰的 GLC 是1.664米， 是 轴距，这就要跟大家来好好说说了。加了长之后带 L 的这个奥迪 Q5 已经达到了2.9米的轴距、 嗯、 所以就是大家可想而知它的这个后排空间尤其是腿部空间的这个前后表现 释放了很大一块， 对，确实是很棒，而且待会儿咱们在往里说的时候、 嗯、 看看这个座椅有没有可以跟大家介绍、 嗯、 它是不是前排座椅还有一个这个 翻折， 就是往前的这么一个 对、啊、 头空间的这么一个 翻折那个功能吗？ 对，这么一个东西、 嗯、 那全新的 X3那是2.864米的轴距、 嗯、 而国产的 GLC 别看它是最小的，但它的 轴距不短， 并不短，是2.873米。 对， 嗯， 所以说从这几个数据来看的话啊，我觉得宝马这个奥迪 Q5L 除了在轴距上面确实是和长度上面就是占尽先机了，但是宝马 X 全新的 X3 并没有落后多少。 嗯 哦， 但是 嗯， 我想说什么呢？ 你们 说到大小了的话，其实我就想直接咱就把空间说了。 那、啊、可以啊， 就里边的空间嘛，咱驾驶机肯定这两台车都没有问题。但提到后排空间的时候、 嗯、 ，Q5L 是要比 X3 要好一点的。 对对，那肯定， 这 轴距在那放着呢。 虽然说是一定有都，它两边都中间都有东西，但是宝马的、 嗯、 它还比较。倒霉催的，它是基于后驱打造的一个四驱， 就是它的隆起会更 再大一点， 再大一些， 嗯， 对吧？ 所以这件事儿就导致了宝马会稍微吃点亏，但是我觉得买宝马的人不会在乎这一点、啊。 其实奥迪的这个隆起也更那什么，就是所有大众系的这个车型， 嗯、 不管你是前驱还是四驱， 嗯， 它在这个后边这个地台永远是非常非常高的。 它是为了加刚性是吗？ 也不是，它实际上。 它可以把那块地台给变成一个 平的， 平的， 嗯， 但是就因为有很多所谓的这个模块啊、平台啊这样的一个成本的一个要求， 抠呗。 如果说谁要说变不平，那么你去看看官道， 就说白了就抠呗，是吗？ 对，才是人家不是抠， 就说白了不想改， 就是懒 啊。对，对对对，没错， 实际上就是。就是懒，它并没有说就是这款车型，你比如说它是五座的， 嗯， 但它其实让给这个第二排中间的这个消费者这个成员很不好的一种体验。 嗯， 你看市面上有多少车，这个大众的车型啊，有多少辆车都是说我第二排的这个座椅中间坐完人之后，第一个是我脚没法放得很舒服， 嗯， 第二个是我后排可能都没头枕，中间都没有头枕。 啊，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往往说咱们买到的一个五座车型，实际上更多的是大家四个人一个， 四个人 出去是最舒服的。 对，嗯，说到空间啊，再跟大家说一组数据吧，就是这个后备箱的一个对比，就是主要是集中在 Q5L 跟宝马 X3 上 ，Q5L 的常规进深，就是第二排座椅是立着的情况下， 嗯， 达到了980毫米， 就是 快将近 一米 了。 嗯， 然后宝马X3是920毫米，还差一截， 差8厘米。 哎，然后宽度呢是奥迪 Q5L 是1040毫米，然后宝马X3是达到了1090毫米， 嗯， 多5厘米多，这应该是。然后高度来看的话，是宝马X3高了1厘米，达到了790毫米，然后这个 Q5L 是780毫米。所以整个来看的话，两者的除了在纵深上差的稍微大一点，剩下的是宝马X3要好于奥迪 Q5L 的。 嗯 啊，就是这种 SUV 可能我们也想不会用它来装太多杂物嘛，因为平时可能就是老是来坐人，不会用它来装载东西，但真正要让它派上用场，用到这个场合的时候，可能还真是Q5L 这个稍微的装载能力稍微大。 你见过姑娘的后备箱吗？我开眼了上次 啊，里面都是 Hello Kitty。 不会，我你知道吗，我之前看一个姑娘就特别，你知道吗，见面的时候哎呦就特别精致。 嗯， 然后那上次我帮人拿东西， 我大概明白了，就是后备箱跟车里边是杂乱无章的，什么东西都有， 还相对没那么夸张。 嗯哼， 但是有3双鞋，两箱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上面还放了两件洗好的裙子 啊，真把车当家 的意思就是， 还有一个洗漱包。 嗯， 然后我说那你看我要不要放在后座，说不要，我帮你挤一挤，然后我又把这一小箱的东西又塞进去了。这是辆 SUV 啊。嗯，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对于这种车型的这个后备箱空间，它的看重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拉什么样的东西，而是说我放东西的时候好不好够。 嗯， 所以你就说奥迪 Q5L 它的最大纵深已经达到了980毫米，就是将近，就差2厘米，将近一米了。 嗯， 你要说是一个姑娘往里够的话，那其实姿态是非常不优雅的， 就拿个衣服挂。 他可能会拿一个钩子呀，会拿一个木棍儿，把那个最深的里边的东西往外扒拉扒拉，对吧？ 嗯哼。 那一般来讲的话，这其实，像这个级别的车型，我觉得后备箱都够用。 哎，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不知道别的就是朋友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因为车现在的轮毂都做大了，然后包括的那个车身的线条也做的都比较漂亮，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尤其是 SUV 车型的，我要搬行李往上提升的空间需要比较高， 比如说它的地台是比较高的， 对， 嗯， 所以说。我觉得 然后呢？ 然后我那天我在车展的时候，我在那个直播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汽车设计的一个痛点？我姑娘我就不想拎箱子，怎么了？我自己一个人我出去玩了好几天，我车停在机场， 我可以给啊， 对吧？我又自己抬不上去，我怎么办？ 可以给姑娘们推荐买一种车型 啊， 也不用太大个儿也能买得到 哦， 买 MPV， 你会发现无论 MPV 怎么变。 它地台 一定会非常的低。 那姑娘说我就喜欢 SUV 啊，我怎么办？ 买那种翻折的两层开启的， 哎， 它就是两段式的， 它还是高。 嗯，一般来讲我能体会到，因为而且我前一段看了， 你知道还有一种服务叫管家吗？ 啊，我知道。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是想后来有个车，我们有个电动的东西，不能搭下来把箱子一放， 小姐姐们出行都有服务生的。 而我是觉得啊，这未来车的地台看看能不能去做一些这种方便式。 你这说的真对，有的车型可能就是设计欠考虑， 嗯， 完全为了这个形式，但是忽略了实用和功能。 现在有一个并不是说解决地台高低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啊，就是你比如说有的车型，尤其是以很多原汁原味的这个旅行车为例，它的这个叫后备箱的下隔板儿是可以抽出的， 嗯， 而这个抽出并不是说让你坐上去，而是在你搬比较大的东西的时候，先把这个它是一个延伸的一个台子， 明白了， 先把东西给放到台子上，你推那个隔板儿，你就直接推进去了。 其实 这是一个比较讨巧的这么一个设计，它下边可能也没有花柜，只是把那个咱们说覆盖一些那些什么随车工具的那个，只是那个板儿，但它做的很厚，它的承重可以承受很大的重量。 就是我可以先把箱子侧面放到这边，这样有个支点，我 对啊， 往上推， 再往里推就好推了。而且你看，刚才咱们说到了，基本都是将近一米的一个纵深，你要真是伸着手再推到里边的话，那真的挺深的。所以我觉得地台高低那其实就是车型的选择。你看这个，比如说奥德赛，它的这个车型的这个地台非常低， 对啊 MPV 都低， 对吧？然后但你还要看所有的 SUV， 因为它确实牵扯到所谓的涉水深度，它不可能做得很低， 是， 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死命题。就是只要是你买 SUV 的话，你不可能有一个很低的地台， 加一组定滑轮。 所以说你看我们一些这个大的 SUV 特别高，它会做成两段嘛。 是啊，今天跟大家聊宝马的 X3 跟 Q5 的区别，我们在这个后备箱这块延伸了一下啊。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精简一点时间，再跟大家说说两款车的不同，然后哪台车会更有优势一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咱们今天节目说宝马的 X3 和 Q5 哪台车优势更大一点，咱们因为现在都没开过，所以只能从数据上来看啊。行，时间也不多了，咱就精简一点，动力哪台车 动力从目前来看的话都是 2.0T 的发动机， 对， 然后呢也都有低功率跟高功率之分，我们拿高功率来对比吧，这两台车的高功率最大马力完全一样，都是252马力，峰值扭矩差了一点点，奥迪是370，宝马是350， 那也就是说奥迪的 Q5L 的峰值扭矩要更高， 对， 更有劲儿一点， 稍微有劲儿一点，从参数看是这样的。 对， 而且我再补充一句，我觉得宝马跟奥迪的这个发动机，它在参数上并不是说报的虚高的那种品牌，他们一直以来都是， 他们应该是虚低的那种的， 对，他们一直以来都是那种很 含蓄的， 对，比较含蓄的表达自己这个动力的储存方式。 他们是都报轮上功率吗？ 这个其实要说到这儿，大众可能是 应该是实际 更那什么，你看他那个 2.0T 其实有220，但你开的时候感觉真不像是220马力的。 我真的是，我尤其我当年开的那一点四 T， 当时我吓一跳，我说，哎，不多说了，我整得像给他们做广告。 然后这个变速箱呢，奥迪大速的搭配的是7速的双离合，然后 都是亘古不变嘛，7速跟8速。 然后这个，但是这个宝马的 X3 啊，华晨宝马 X3 配的是第二代的 ZF 的8速变速箱， 老一代的吗？ 第二代的 哦，更新了， 但是在有一个重新的调教，在响应跟油耗上会有一个更好，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从动力上来看，这两款车在驱动方面，咱就单纯表现动力表现加速啊什么这方面没有任何问题，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最终还是选什么呢？等他们上市之后选价钱， 因为现在 X3 已经有 预售 了，最高是 58.8万，好像是我记得， 最高不到60万，所以 等等 Q5L 吧， 我觉得 Q5L 最高应该超不过50， 那就有的看了。所以说买宝马还是宝迪 不会超过50，那这个还要真是这样的话，我觉得 你有买奥迪的 Q5L 了。 这一分钱这个 等价钱出了再说吧，这一期对比我们只能暂时的从数据和字面的意思来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两个车。